秦香莲自幼许配陈世美个大比之年，去求官中状元招驸马，不回家转二老饿死在堂前，我带领儿女把他寻找，他不但不认反不脸翻，连夜把我们母子赶离上门母子锁好为哪 you 正包相爷那里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郑岚、李慧等演唱的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沙庙》，下面请听杨八姐倒刀，张琪扮演杨八姐，郭璐扮演樱花公主，张超群扮演杨继昌。 是南征北战，沙滩会你的把那毒计献，害宗到了我后代相念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看，取经到哪怕那森严地雷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耳鬓香忽听懂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湾， 老道老道，常住古庙，白日烧香，夜晚睡觉，身在北国，心在南。心在南朝， 道长开门。 嗯，唤你唤你，拿着白枪。 道长，见我看错了。 未曾看，看你心情胆战，汗流满面，街头一山，战马不见。有这一根愚钝的宝剑， 道长，是你看错了，是我清晨起来在此万刷的呀。 既然如此，到我庙中则是哪？ 口干舌燥，后背清长。 原来如此。你去说了真情实话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 讲了实话，你便怎样？ 我来问你尊姓大名。 听了，你姑娘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宋朝天伯父杨八姐。 素去何地？你不，你不，兄妹几人到此何日？今到现在何处？ 问你， 八姐。我的儿，儿啊，八戒，八戒。就要舞龙拳，就把叔父当拳见。我的名扬几场，流落在北国。我与你父是同胞难。15年前拜了阵，被困在两狼山，内无粮，外无草，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无有救援呐！走投无路仓，偏他把我的路来断，古庙起身。15年，我如今人老心未老，怎与敌呀口一条船？大姐呀，你何时中了绣花箭？快与叔父速速根源呐！ 将 奉母之命交代办到去，今早来的北番中途里头放箭，女儿中箭落马鞍，奔离最后来追赶，想你了计不难断。 儿啊，挑支箭上绣翅幔，然后再把刀一穿，他不来时还则罢，他若大无辞，我周旋来。绿绿的姑娘到我馆中则是那善哉呀善哉，做一个呀做一个。 嗨，我说您的眼睛长哪儿去了？ 长在这里。 人家的眼睛都长在这儿，您的眼睛为何长在那儿啊？ 哦，你问我吧，他原本长在这里，可是一瞧见您呐，他就搬了家了。 胡说，你认得我呀？ 说将出来我便晓得，你若不说我就知道，岂不成了活神仙了，还做道士则神呢、 啊、哼，谅你也不知道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就是银花公主。 哎呀天哪，不知公主驾到，应是原因，无良佛无良佛。 罢了，我问问你，刚才有一小将受了我的箭伤逃到这边来了，您瞧见没有？ 哦，刚才有一小将受了公主的箭伤逃向这里，公主您快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好把他给您逮回来。 哎，我问您，您怎么问起我来了？走、这 我的徒弟， 抬起头来。 不敢抬头。 没跟你说，小道士抬起头来。 仔细观看啊。 做什么呢？ 什么呀，我就是要他这个人。 你要他我也要他呀。 你要他干什么呀？ 我要他烧香供佛打柴扫院。公主你要他做什么呢？ 我 啊 我 啊 我喜欢他。 公主你这向来莫非你爱上他了？ 不许你问。 哦，不许问问，我也要问。他若是不愿意呢？ 你还没问，怎么就知道他不愿意呢？ 不是的，他乃出家之人。 嗨，您呐，跟他爹说，年纪轻轻的当道士有什么意思？跟我下山前去享受荣华富贵。 哎呀呀！将我一生受尽清贫，哪里去享荣华富贵呀？ 是啊， 公主，咱们可丑话说头了。他要是不愿意呀，我刮刮脸成吗？ 哎呦哎呦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 转身来叫一声小徒弟。有件事情对你提，因花公主她爱上了你哟，她要与你配夫妻，愿不愿意再与你，徒儿你休要错过这个好时机。 曾开眼照双眉，尊一声恩师听断地，我出家修道非容易，岂能都中途还俗配夫妻。况且说拜天地，我入了洞房，你们兜里去，剩下了我们二人呐、啊，说什么也来。 了不得。 他因说出家不能把婚娶，玉皇爷降下罪，一命归西。 我说公主，您怎么杀着杀着泄了气了呢？ 谁要杀他来着？我是吓唬他呢。 哦，他倒不曾害怕，倒把我吓着了。 您呢，还是去问问他到底愿意不愿意。 待我问来。徒儿，你作何打算呢？ 这倒是个好机会。 你愿意不愿意呀？ 要取金刀就在此人身上。 你大声些，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？ 徒儿难舍师父啊。 公主，是他引导，愿意倒是愿意，只是难舍老大我。 他离不开您，您就跟我们一同下山不就得了？ 这么说我也得还俗了。 谁让你还俗来着？ 啊，师父，我还不知这位公主是那共底公主有多大本领，让我们师徒下山相荣华手富贵呀。 公主的本领大得很呐。 听我告诉你，伯母萧太后乃一国之主，我是她的女儿银花儿。今儿早期领了母后之命，带领1000人马巡查边关，敌方南蛮前来盗刀。 盗刀？南蛮到底什么刀？ 此刀何用啊？ 此刀非同一般，乃是当年南蛮老令公的定送金刀。 金刀现在哪里？ 放在藏宝牢。 啊，公主，那金刀我能看上，你看吗？ 别人看不成，要是您呐， 甭说是一次了，就是十次百次都成。哎，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呀？哎呀，好极了好极了，新郎，我做了新娘，吹吹打打入洞房，入了洞房 怎样？ 公公那没时光， 我心里头直发慌啊！ 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光临与指导，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，我们将会为振兴评剧事业而努力奋斗。 听众朋友，中国评剧院二团演出的一组评剧折子戏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我好何意，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。马长礼是一位受到观众欢迎的著名老生，艺术上兼唱马连良和杨宝森这两大流派。今天请您欣赏马长礼演唱的《捉放曹》。 一百岁，可算得一七呀那大志啊，我将还来与他有谁记此次的 刚才是马长礼演唱的《捉放曹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《玉堂春》，先请听《女起介》这一场戏里的一段反二黄唱腔，杨淑蕊演唱。 再请欣赏李秉淑在三堂会审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书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